都行，谁来领取？谁看谁情绪更真迷？好帅出各自的引力，我的心在这里等你来领回去。执念是一种病，我想我能被治愈。我等你，我爱你，我让我再看看你来日可期。 That girl. There's a girl, but I let her get away.

也藏着颗不看见的心。 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。

时间能否 走到远方，我

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。